哎呀天哪，一层 啊！哎呀，后来想想算了，买一栋吧。 好嘞， 行。哎，今天早上跟咱们在路上跟大家一起啊，就是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啊，因为今天也挺冷的， 是 是 是 啊。然后呢，很多人其实有的时候说天冷的时候特别不愿意出门啊。我们一会儿会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后比如说您要坐地铁出门的话啊，您不用掏卡了， 对， 掏手机。 特别方便， 哇！扫描二维码就能进站了， 又给手机增加了一项新功能。 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 反其道而知， 哎，咱们今天互动一下啊！如果要让你给手机减一项功能， 哦哦， 就去掉一项功能， 去掉一项功能， 你会想去掉哪项功能？ 把这手机整个取掉得了。 磊磊，你真敢说？你现在你真的敢说你去掉手机？ 我不行， 是不是不行？ 对 对吧？ 它是风，它是电，它是所有的一切。 你看啊，高磊有几个好朋友啊，一个风，一个电啊，还有是，哎，这都平时都得用手机联系的， 就 是 的，你知道吧？ 所以不能去啊。但是呢，就是各位，我们今天说一说去掉的功能啊。你比如说，我要给手机去掉什么功能？我要去给手机去掉什么功能？为什么要去掉这个功能 啊？比如聊天功能去掉，打电话的功能或者去掉。 那拿块跟拿块板砖有什么区别？ 是。上网的功能去掉、是吧？发邮件的功能去掉。 哎呀，就大家说、大家说你想去掉什么功能，得说一说为什么你这么想的，好吧？ 理由。 哎、 啊，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等着您的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共享单车新增禁令下发，四个月来北京共享单车总数减少了150,000辆。 嗯，还有今年中考一般公办初中升入优质高中比例将达到40%以上。 新浪微博热搜榜。热门话题榜、微博问答功能等板块暂时下线一周进行整改。 嗯，还有春节档《捉妖记二》等多部影片发行 2D 版 3D 电影，这下有些尴尬了。 对呀、是不是为了挣钱？哦，不不不，我们待会儿听听具体内容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第一条消息 啊，跟交通方面有关的啊。 没错没错，是交通委主任周正宇近日表示，北京还在严格管理共享单车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那么去年9月份，北京下发了共享单车的新增禁令，四个月来共享单车总数是减少了150,000辆。那么今年北京将继续做好共享单车总量的规划和停放管理，交通部门呢将率先在地铁站、商业中心区规划集中停放区。那么此外呢，还将进一步的规范企业做好车辆的调度和码放，同时在技术手段上还将通过电子围栏等措施啊，将秩序管理得更好。那么另外在共享单车押金问题上，国家准备出台一些新的管理规定，把押金监督好，做到健康发展。 对啊，你别看就每个人什么99、199， 不少钱 啊，这凑起来多了这个啊。 是。 好，再来看一下，备受关注的公交月票版一卡通近日正式发售，首批一共5000套，分为1980年和2004年的三种版本。考虑到市民的购买热情呢，北京公交集团呢将进行加印，同时有望在上半年推出1955年的月票版一卡通。1955年的， 我说实话都没见过，我这么大岁数都没见过， 是吗？ 对， 你那时候真的小，1岁左右是吧？ 对对对，不到2岁吧？ 啊、来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条。 对，刚才帅不是说了吗？咱们以后出去啊，这个乘地铁的时候，手机就可以包办了。 哎， 怎么回事呢？最近几天，不少乘客发现地铁换乘站望京西站的闸机口增加了二维码。按照计划呢，北京最早将于今年的1季度实现手机刷二维码乘车。到时候，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只要使用一款智能手机，就可以刷二维码乘坐地铁了。此前呢，北京市轨道交通单程票互联网票务的官方服务平台，也就是易通行 APP， 已经于去年的8月20号正式上线。那么下一步呢，计划于今年的1季度在全路网范围实现刷二维码进出站。 嗯， 目前呢，在实验室条件下，1分钟 啊，一分钟您可以想象一下，可以有将近50个人扫码通过闸机，哇，一秒多一点点。实际情况下，受乘客操作熟练程度影响，达不到50人的通过水平， 这肯定达不到的。他那个是实验室条件下， 对对对。 你其实我今天早上看一条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这个可能会有一点，慢。 稍微慢一点点， 因为怎么着呢？比如说大家要掏出手机， 我得对准。 哎，你比如说你冬天的时候，你手机装在哪儿 啊？ 你拿出手机，然后受到手机的快慢的影响，你打开那个能扫一扫的这个 APP 的时间 啊，对， 它也得有一段时间。 完了，我手机电池掉档了，已经死机了，怎么办？ 对，你比如说它碰到死机这种情况下，它实际的通过情况应该还是会受一定的影响的。 可能是的，可能是的。 当然，如果我觉得随着越来越普及，可能比如说大家在进地铁站之前，哦，就知道我马上要进地铁了，就直接就打开手机，提前打开手机，调出二维码扫一扫的话，那应该还是会越来越快吧？ 对，提前做好准备，差不多这个时间就扯平了， 当然 是 这 意思吧？这 个也是会是让大家越来越方便。 哎，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年春运，除了增开列车之外呢，所有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担当的高铁及普速列车上均将安装视频记录仪，对车厢内的情况实时进行全程监控记录。2018年春运自2月1号起至3月12号共计40天里，北京地区将发送旅客1485万人次，同比增长 51.9 万人次，增幅 3.6%。 所以啊，这个装了视频了 高林，你就不要到地铁上再去高铁上， 对对对对对对， 做那些不文明行为， 是，就提醒一下像我这些类似的朋友，你知道吗？上去以后别把这什么视频呀、iPad 就外放，包括四个人围坐在一块打麻将啊，什么什么敲三尖儿啊，吃瓜子儿啊，什么什么 乱七八糟，脱袜子， 哎呦， 横着躺啊。 虽然说你说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不能对您进行太多的处罚吧，只能顶多是提醒一下，但是这都是不文明形象，您都已经留尊建党了， 对对对， 你说以后怎么办呀？我再上高铁， 哎，好，真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咱改天咱也一起聊一聊这个坐高铁的一些事儿啊。那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中国铁路设计集团发布了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全文，详细披露了京雄城际的设站走向以及相关路网建设等等。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民生消息了。今年呢，中考文化课考试时间已经定为了6月24号到26号，一直没变哈，老时间老地点。那么今年呢，本市各类高级中等学校的招生规模是 6.8 万人。6.8 万人的招生指标当中，普通高中招生规模是 4.8 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2万人。那么今年呢，本市将进一步的完善优质高中市级统筹、名额分配等多种招生方式，名额分配批次呢，计划占优质高中招生计划比例达到了50%以上，一般公办初中的升入优质高中比例将达到40%以上，比去年还增加了5%。啊，就更多的朋友可以进，更多的学生朋友可以进一些重点高中了。 哎，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个，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冒充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仿冒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实施钓鱼式电信网络诈骗。目前呢，相关部门接到报后正式立案，并在全力抓紧侦破案件当中。为了防止广大群众上当受骗，最高人民检察院声明并提醒，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不发布执法追击令、全国通缉令，不会有案件清查的相关内容。那各级检察院不存在电话办案，没有安全账户，不会通过电话向任何人索要个人银行卡或账户信息。凡是要求上网查看通缉令、接受逮捕令的，或做电话笔录要求绝对保密、进行转账汇款等情况，均有严重诈骗嫌疑。 对，您就什么都别信，知道吗？就别老人家一说什么你就啊，是。当然我觉得很多人啊，就心里就有一种这怎么讲呢，惧怕感觉，就害怕感觉，担心自己会有什么问题。 身正不怕影子歪， 就是， 你要是他真说你看比如说打电话给高雷 啊， 我就你家是吧，这个你是不是在 我家藏了你是不是 在那个苹果啊，你在苹果犯过事儿 啊， 那个现在你已经被通缉了， 这你都知道 吧 呀， 啊，对，这个时候高雷，如果你真没做过这事儿，马上去派出所，对不对？我查一查， 啊，查出来有这么喷、啊、 那你就投案自首 啊，真没有啊，开个玩笑，再演一段哈。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我们的话题内容说到的是， 如果让您给手机去掉一个功能，你要去掉什么？ 记得一定要舍才有得。 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过我自己的生活，偶尔想你的时候就让回忆来陪我。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我追问你的感受，尊重彼此的选择，当你决定了向左，去放手过我自己的生活，偶尔想你的时候就让回忆来陪我。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不追问你的感受，尊重彼此的选择，当你决定了向左，我往前走。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有一位让我特别感动的叫藏玉雪莲的说，我在济南听你们的节目、如果把上网功能取消就好了。我们每天下班以后啊，还要在网上这个这当天的工作总结发到指定的微信群里、感觉下班以后还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了都。其实这个是有科学，就是当然有科学家曾经做过报告嘛， 怎么着呢， 现代人的工作时间其实已经远远的被延长超过八个小时。 那肯定的， 因为你只要有手机，就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你。 对， 就找到你以后，你比如说半夜十二点来把这个稿子发过来，然后你就得发。 对， 对吧， 至少说你第二天一早上你醒了，你就得把这事给办了，你不能耽误。 而且还有一些就要求你24小时不能关机，有些单位。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单位、其实就是有这方面的要求的。 哦，真的吗？ 真的是。 那是应该相关的技术部门吧。 咱们也是。 哦。 你晚上关机啊，你赶紧开开吧啊。 我不关机不关机、 哦、 不关机。 对对对对， 我这24小时 就是 等候台里。 待命是吧、 是是是。好。 到这儿醒了吗？来啊，看看、还有这位朋友乖乖小熊说了，能看到我头上冒出的怨念吗？为什么呢？告诉你们，我老公天天抱着那手机、我把手机捂热了。 那 你的意思就是他不抱你是 吧？对，这样我告诉你、明天给脸上装块电子屏好吧。 那哪行啊，你应该把他的手机直接没收。你这样，周一到周五我负责管，周五晚上下班我再还给你。 哎，是这样，或者给他提个要求、你先把我捂热了，你再去捂手机。哎，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 吓死了。 还有一位这个叫刘鹏的，他说、我希望啊把现在的手机自动定位的功能给去掉。 哦， 那整个就是一个埋伏在身边的间谍呀、 那你不干什么亏心事、你怕人家干嘛呀？ 这手机定位确实是你有时挺烦的， 一般都是姑娘定位她老公或者她男朋友，平时谁用这功能啊？ 哎，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这个手机定位、有的人会发假定位，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呀？ 比如说 什么情况下？ 哎，就发高磊一副这个一脸这个虔诚的想要学习的样子，发假定位，就比如说会发个定位过来，然后呢其实你可以手动调到某一个位置，就把那个红的标记点标到一个位置，然后咔发过去。 它不是始终有一个自己真实的位置，那个点就在吗？ 如果他点进去以后，他乍一点进去，其实显示的那个红的那个点儿 啊，就 是你标注的那个点 儿。哦， 但是如果他使劲的把地图缩小、缩小、缩小，他能发现你真实在哪个地方。 哦， 哎，所以各位女同胞啊，如果有一天发现了， 你太坏了。 其实你不要看那个红的标注的点，你要看那个蓝色的一个带箭头的那个。滴滴滴滴，那个点才是他真正的位置， 是吧？我就记得好像我这招使过没用。 其实这招也是为了防止大家受骗，因为之前曾经在一些这个案例当中，比如说有些人说就是假谈恋爱，有的人说啊我是在那个某某地方上班，然后呢就每次都给男朋友发一个位置，非要发一个位置，都是定位在这个 办公 楼里。 对对，办公楼附近。 后来其实他根本不在这上班。 哦， 所以这个啊。 长经验了吧，对吧？ 真是真是哈， 好， 谢谢大帅提醒啊。 嗯嗯， 零下3000摄氏度，你是要冻死我们吗？ 嗯嗯嗯。 他说，我如果想去掉一个功能，就是要去掉视频功能。 哦， 其实原因特简单，就是太费电了，而且我平常也不太用这功能。 嗯嗯， 在手机里还占内存。 哎呀，你这个是我不知道你是零下三千摄氏度，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男孩吧。 对，你要是把自己媳妇儿发到另外一个地方啊，你就知道这个视频功能是有多么的珍贵和宝贵。 对呀， 对吧？ 就靠他联系呢。 哎呦，就靠他能真的是这个维持点异地恋的那种感觉啊！ 考察一下对方啊！ 哎，好，来，随时来给我360度转一下，我看看啊。哎，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一聊。如果让您给手机去掉一个功能，您想要去掉什么功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哎呦，磊磊，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了。 什么事儿啊？ 比如说，如果我有一天我给别人发了一个定位， 哦， 那是不是我的位置会一直就能看得见啊？对不对？ 你如果一直在这个位置的话就可以啊。 不知道，我一会儿我研究一下啊，大家先来看这种关注一下。 你又冒什么坏水呢？ 热点消息 啊， 我研究一下啊，对，这个就是吧，关注大家的安全。 大家如果明白这事儿的话赶紧揭穿大帅。 来来来，说一说、啊、说一说。 说一说这个新浪微博热搜榜、热门话题榜、微博功能等板块暂时下线一周进行整改。日前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约谈了新浪微博负责人。新浪微博热搜榜、热门话题榜、微博问答功能等板块暂时下线了。根据了解呢，新浪微博对于用户发布违法违规信息呢没有尽到审查义务，持续传播炒作、导向错误、低俗色情、民族歧视等违法违规有害信息。那么新浪微博负责人表示，将严格落实网信部门的管理要求，对问题突出的热搜榜、热门话题榜、微博问答功能、热门的微博榜明星和情感板块，还有广场头条栏目情感板块暂时下线一周进行整改。那么下线时间从2018年的1月27日21时至2月3日的21时止。 27号的21:31，新浪微博发布微博社区公告，表示微博接受北京网信办通报中的批评，并端重态度正视问题，主动和问题突出的热搜榜、热门话题榜，还有微博问答功能、热门微博榜明星和情感板块、广场头条栏目情感板块暂时下线一周进行全面整改。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哎呀，这个确实是啊。这样做的话将会增加技术和人力投入，提升对违法有害信息的管理水平， 对、 维护网络空间信息传播秩序和良好生态。微博将不辜负网民及社会公众对于微博的信任和期待啊。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的消息了。春节档《捉妖记2》等多部影片只发行 2D 版 3D 电影，这下有些尴尬，怎么回事呢？ 是、 您还记得8年前观众为了《阿凡达》的 3D 的这个版本而疯狂的场景吗？可能谁也想不到，8年之后，当《捉妖记2》宣布在今年春节档只发行 2D 版本之后，赢得的却是一片叫好之声了。 哎，定于今年大年初一上映的《捉妖记2》宣布将放弃票价更高的 3D 版，选择发行 2D 版。这个决定基于多个原因。首先，从2015年《捉妖记》上映的情况来看，影片受多家受众啊、多为家庭媒体，很多孩子对于就是很多家长对于孩子戴 3D 眼镜看电影带有负面意见。其次呢，是现在观众对于 3D 电影的评价呢普遍偏低，影院的一些设备不达标等问题都会影响观感。另外呢，从大趋势上来看的话，国外很多电影也开始放弃 3D 制式，选择采用 2D。除了《捉妖记》二，唐人街探案二和遇见你真好也将在春节档主打 2D 发行。 就是多好啊，看电影也舒服。 是、 那么网友的呼声怎么样呢？几部春节档影片主打 2D 版本的消息一传出去，网上叫好声一片哈。也是占了多数。观众的普遍认为片方有良心，而且呢是终于肯倾听观众的心声了。那么一些业内人士也支持这种做法，比如说像著名的摄影师赵小丁就表示，他说啊，现在大家都会 回归到了一个对观众负责的角度上，让真正适合做 3D 的题材拍 3D， 我非常支持。 嗯，其实哎呀跟大家说说怎么分辨这个 3D 效果的好坏吧。 好啊， 有三点要素供您参考。第一，要看画面上的字幕人物是否有立体感，立体感强的效果更好。第二，这个观众观察电影的清晰度，如果裸眼看到的画面有明显的重影，业内称之为鬼影啊，那这种 3D 电影的质量就不是很好啊。不是 3D 电影都会有这个鬼影吗？第三呢，就是在观看 3D 电影时候呢，理论上说左右眼看到的画面是不同步的，但一部优秀的 3D 电影会最大程度的缩减时间差，让观众有舒适的观影体验。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买了 3D 票进去以后，就除了戴上个眼镜以外，真的没什么感觉， 真的没有什么 3D 效果啊！而且呢，你如果觉得特别不舒服的话呢，你把它摘下来以后，整个电影院都是看的屏幕是晕的， 对对对 对， 特别不舒服。 就是、你摘下来又不行，戴上以后也没啥效果 啊！对你这浪费的至少也得三四十块钱吧？ 嗯， 你说找谁赔去啊？ 是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在四个哥们儿度落轮框的四寸，今晚我的目的明确，带庆大到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Hop 建立新的格局，今天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五声道白的共鸣，又最流行。 哇哦，磊磊终于找了一首哈、啊、听起来偏年轻的歌曲啊，当然这个也挺 十来年前讲 的 歌吧，比三十年前的强点。 来来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 贵 Sir 说了，哎呦太好了，我一看 3D 电影了我就头晕、哦、每次都从这个电影院出来我都想吐，可能是我和眼睛，我的眼睛太大了有关系吧。哎呦， 你不带这么绕着圈夸自己的、哎、真是的。 3D 电影还好，但是 我说呢我也是老晕，原来是我眼睛太大 了，扯了吧你。真是，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 4D 电影啊、 嗯、 它更不合规格。 为什么？ 我看完那个 4D 电影，虽然是喷点雾洒点水， 就是晃动那种， 晃动晃动、嗯、真的我有一种想吐的感觉。 哎，我还挺喜欢那电影， 是吗？ 我就喜欢那种哗动下来，呜、哦，然后前面呲呲点水出来，啊，那挺感觉，那感觉挺爽。 那你肯定爱玩翻滚过山车， 哎，挺喜欢啊。 我天目坐表， 来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我们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宝牛说了，如果让我要去掉一个手机上功能，我就想去掉那个免密支付这个功能。 哦。 就你知道什么叫免密？ 免密就没有密码吗？对吧？直接支付。 我跟你说，你还真不知道啊！一会儿跟你说一下。 好嘞。 中山音乐堂新春贺岁，京剧名角荟萃，民乐名家携手，老歌送祝福，相声笑开怀。中山音乐堂初一到元宵节精彩演出，电话65598285，登录官网微信抢票吧。 许个新年愿望吧，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个简单，现在就帮你实现。即日起购全新途观 L， 享6000元置换补贴，首付50%，还可享2年零利率。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如你所愿，大有可享。上汽大众400820-1111。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让多数人的欣赏成为您的新年犒赏。上汽大众福气大礼包，即日起购买途观 L、 帕萨特、朗逸任意车型，可享2年零利率，至多6000元置换补贴及保险补贴。更多车型优惠，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乘体验，即日购买尊享3年零利率，首付最低30%，更有30000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400820-11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是开盘于每盎司 1347.28 美元之后震荡上行，最高至每盎司 1357.03 美元之后回落，最终是收于每盎司 1349.18 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 1350.4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白买，喜迎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白。70.97 克拉超大彩钻，千里克拉的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转666。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Hello，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如果让您给去掉手机上的一个功能，你想要把这个手机上哪个功能给去掉呢？为什么啊？来看看大家说的。吹笛的芝麻丽丽就说了啊，这个高磊大帅两位好，我在想啊，能不能把手机的这个社交软件的功能给去掉？ 为啥呀？ 人们太多为虚拟社交而忽略自己身边人真正的关爱。我见过一个奇葩，手机里不下十个社交软件，更奇葩的是你们绝对想不到，每个社交软件里的姑娘不低于500人，最多的一个高达1000人。还有，如果手机不能玩游戏了，不会有人打我吧？啊，这个没有没有，我就想说那个哥们儿啊，每个社交软件里姑娘不低于500人，最高的一个多达1000人，上面装了十个高磊，它里边就认识的姑娘多大多少人？1000人，一万人是吧？ 少，这 姑娘，我跟你说是这样，这个手机功能不用去掉，是这样。我相信你这位哥们儿应该会，也不会有太大的寿命去玩这个手机了啊。 我还认识一哥们儿，他更狠。 哦，什么？对， 哎呀，爆料好嘛，他是 别说是谁，就是 他建了100个群，他是100个群的群主。 100个群的群主， 每个群大概是最多500人吧，还是1000人？ 500人， 你算是多少人吧？ 哦， 你瞅着，我告诉你， 那他干嘛呀？建这群？ 我们来看一下一条， 来， 大宝说了，我想去掉输入法的记忆功能， 嗯， 这功能特别危险 哦。 我提醒大家，它能够把你的密码、各种人名都记住。输入多了以后啊，你刚打一个字母后面都出来了，名字一打就出来，媳妇儿看了吧，你还得跟他解释，解释清楚了还好，稍微有一丁点没说清楚，那他随时你就面临生命危险。我的天呀，你媳妇儿学跆拳道的是吗？ 对， 密码也特别容易泄露 哦。 像某果的手机输入法，我还不知道怎么关闭这功能 哦。哎，但是这个输入密码没有吧？你输入其他的东西，除非你老是给别人在，比如说，你在微信里跟别人说我的密码是哒哒哒哒哒，你真正的打出来过，对吧？一般密码不都是它出来一小块，然后呢，那个你也看不见你输入的是什么，就往里边输入 密码。对，盲打嘛，那 盲打的那个呢，它怎么可能？就是除非你经常告诉别人你的密码， 或者说有一个选项打勾记住密码，你不打不就完了吗？你把它取消掉那个勾勾。 不是，他记住密码，你也看不到那个密码，你也不会联想输入啊。他指的是，比如说你输入一个东西的时候，可能说上一个高，他后面就直接跳出来高磊啊。所以大宝啊，你说吧， 你长点心吧，你说的 你到底是老跟谁说密码呀？ 就是， 还说媳妇儿老查问你， 就该查。 我要是你媳妇儿，我也打你呗， 该打 我也。来， 不带咱们这么撺掇人的、啊。 波波先生说了，我想要去掉闹钟功能。 为啥呀？ 那我的生活中比闹钟还准啊！但是我又不放心，怕上班迟到，我就设闹钟。但是闹钟太烦人了，你这个烦人的不是闹钟， 是你。 对，烦人的是你的早班，好不好？ 呀，你这是一语双关呢， 大帅什么意思？ 早班呢？ 哦哦，早班。哦、oh, oh, ，你刚才跟我说这个话是这个意思。 来看看李正说，我想把手机的系统升级功能去掉。 哎，这个我也有同感， 因为有的手机升级之后就很卡，而且耗电还特别快。 而且你像我是有那种强迫症的人 啊， 我是不允许我的 APP 上出现红点的。它要出现红点，我就要给它消掉。 就是必须点啊， 就是你就像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一些人的那个微信里面一打开 一千多条 未读啊，我就抓狂，你知道吗？我就开始消。 你就这话 没有，就是我真的我手机上所有的 APP 是没有那个角标什么一二三的。 你这太那什么了，所以你每次看到升级功能的那个小标的话，你也给它升级。 我老想升级的，但是咱都知道有一些手机商是特别无耻的 啊， 他老用这种方式让你手机变慢对吧， 然后你就换新款。 哎，对，所以呢，这个功能确实是应该可以关掉，但是好像关不了，他到了升级他就出来。 不，你就无视他，我经常就无视他， 没有，我就给他删掉。 啊，可以删呀， 可以把那个他自己会下载吗？ 他下载完了呀， 他下载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给他删掉那个安装包 啊。 哎， 可以啊，那你到时候教教我， 我 真不会。 我教你，我教你啊。 好好好， 我还教你好多会可以删的东西。好， 那不行， 手机 在我这儿，我不给。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您想要给手机去掉一个功能，你想去掉什么功能？ 为什么呢？ 哎，大家现在渐入佳境了。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前天凌晨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室内田径比赛当中，苏炳添在男子60米比赛当中以6秒55的优异成绩夺冠 了。哦耶， 60米哦，6秒55，吓我一跳，我以为100米跑进6秒。 博尔特世界纪录100米你记得吗？是9秒58，100米 那是。100米，我就跟他其实也就差个3秒左右。 我差个10秒吧。真的 啊，你真的，我最快速度我曾经跑过13秒。 你说过呀，你之前练过短跑的。 哦， 我百米16秒。 是吗？ 啊，哎，这很快了呀，你不觉得吗？100米我要走过去怎么也得40秒吧。 对你来说就是很快了嘞。 就是这样， 你这坐着往那跑啊， 我撒丫子我就跑啊。我就天哪。 来看一下。好，我看啊，那这次关注一下苏炳添 好, 好， 人家在收获2018赛季第一场比赛胜利的同时呢，也创造了新赛季亚洲该项目的最好成绩啊。苏炳添说了，我感觉自己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希望在我的努力下中国短跑能越来越好，希望有一个更加优秀的年轻选手加入到我们的国家接力队，中国男子短跑接力队非常希望新鲜血液的补充，当然我也想把最好的竞技状态延续到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还有两年。 对， 加油 加 油 加油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四大洲锦标赛了哈。 嗯， 前天晚上呢，在我国台北举行的2018年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单自由滑比赛当中，短节目排在第二位的中国选手金博洋是逆袭成功，最终他以300.95分的总成绩力压日本选手与野昌磨，好，这四个字，首次获得了四大洲赛的冠军。日本的与野昌磨和美国的布朗分获了亚军和季军。 嗯， 那么在短节目的当中啊，创造了个人得分历史最佳的金博洋，自由滑音乐来自于电影《星球大战》，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 嗯， 比赛中他的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特别高，而且艺术表现力也不错，这一切都说明金博洋已经从伤痛当中走了出来。那么对短节目《卧虎藏龙》和自由滑《星球大战》的领悟也更加深刻。 哎， 你知道金博洋，我可了解这个小将。 哦呦， 你别看他个儿不高， 哎，我发现啊，你先 人挺瘦。 哦， 他是目前世界上哈， 嗯， 掌握四周跳，怎么讲呢？就是不同难度的四周跳最多的男选手，他可以在一套完整的节目当中成功的滑出或者说是跳出四种不同类型的四周跳。 哦， 就是说从内翻呀，从外翻呀，从前翻后，哦，不是 你哈，你再说一下悟空出世了，还前翻四种。 哎呀，我天， 反正是四种。 刚前半段我还是竖着耳朵听，我就内心充满了崇拜的感觉。哇，我这磊磊说的好专业，这后面就露馅了吧？ 扯了，感觉。反正是四种，我记得、啊。 反正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很厉害。 哎、但是我发现磊磊、啊，你还是比较关注这个冰上的这些室内花样滑的项目，是吧？ 那当然了， 有你主要是看女子花样。 哎呦，对对对，穿的衣服可漂亮了都。 对对是，来看一下啊。当然说金博洋夺冠了，我们再说一个冠军。 好好好， 就是在28号啊，迪拜沙漠精英赛落下大幕。那依靠最后一道的最后一洞的小鸟球啊，李浩同立刻同组的前世界第一罗里麦克罗伊，继2016年中国公开赛夺冠之后，他也赢得了个人第二座欧美赛的冠军。 哎呀，不错， 这个很棒、啊， 厉害厉害，挺帅小伙。但是我就特别不明白，有一些就是他们在打高尔夫球过程当中说的一些术语，嗯、什么有 birdie 了，有没有抓了个 小 鸟了？ 小鸟嘛，一杆进洞嘛， 啊，一杆进洞叫小鸟球吗？不是，一杆进洞叫一杆进洞。你别说，别说 不是这哎，你这个就小鸟就是一杆进洞嘛？ 真的吗？不， 真的真的真的啊！ 啊， 这个，我马上给大家普及一下啊！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 我再说一下澳网吧。 啊，对对对对对，一定要说一下澳网。 昨天晚上是气壮山河呀！ 嗯， 我非常喜欢的男神啊，当然了，也是被大家通称为是这个球王的，来自于瑞士的罗德费德勒哈、 嗯， 罗杰费德勒终于是再圆他的大满贯梦想。 哦，在确实厉害，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啊，这个球场。场呢，罗德拉沃尔球场最终是战胜了来自于克罗地亚的西里奇，夺得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20个大满贯，第20个，这是前无古人。当然后能不能有来者，我觉得也是很悬了哈。 嗯， 当然我觉得他在他36岁零175天高龄的一个年岁下，能够坚持打满了5盘4个小时，再次取得这样的成绩是非常的不容易。 哦， 而且再说一个小小的花絮哈，其实呢。在去年年底，就是球员都休假的时候， 哦， 然后费德勒他们球王一家子哈，带着2对双胞胎和他媳妇儿去马尔代夫度假了。 嗯， 但是人休假，人作为职业运动员也得练练球啊， 哦， 对吧？一个月不打球，那你怎么着肯定也生疏嘛。 嗯， 嘿，正好看见他另外一个球员西里奇，就是他决赛的这个对手， 嗯， 也带着家人 在马来西亚， 在马尔代夫的一个这个海岛上度假呢。 哦， 哎，那咱俩就练练呗，都是顶尖级高手，正好省得我再去把那些什么练球陪练再给从遥远的地方给叫过来了。 嗯， 结果他们俩等于是就是练了那么一段时间，完了还有很多他们俩的照片，一边练一边喝个饮料啊，咖啡聊天的那 度假什么的， 哎，度假的感觉。其实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了啊，结果没想到在这次澳网当中，这个怎么讲呢？就之前的对弈变成了现实赛场上当中的对弈，重现了去年温网决赛，就是他们俩的一个实况。当然了，我觉得西里奇人特别好，就是特别 nice 的一个人。他也努力了那么多年，他之前只取得过一场大满贯的赛事。当然，我相信未来啊，他一定会取得更多的大满贯。别着急，慢慢来。我觉得还是年轻，有一些气盛，有一些气躁。就是在他落后的时候，他经常就有点要摔拍子呀、啊，嘴里嘟嘟囔囔。你知道，肯定是一些不干不净的东西。 对对对， 但是这种负面情绪一定会影响你。 对对对， 你看人球王什么时候骂骂咧咧了？什么时候你说有一些失态的表现的？从来没有。 是 是，你就只要因为是吧，他也没挨过晒，一直都晚上打、啊，对吧？ 你不能这么说。 接受着赛会组织就一直优质待遇，人家那哥们儿可能还刚刚从40度的高温比赛当中夺得了进入到了冠军，是吧？哎呀，当然我们说确实是费德勒是一个传奇， 对， 和值得尊敬的一个。 而且最后在颁奖的那一刻我也流下了眼泪，为什么、 哎、你也是看了他很多年。 对对对，他36岁零175天在这一天取得了大满贯，他最后一句话特别打动我，说他就当时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你知道一老外一男的，就是他如果就是一很少就是他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嗯、 要哭出来、 嗯、 而且在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时刻吧、 嗯、 他就说我害怕你们，就对全场几万名的观众说我害怕你们，为什么、 啊、 就是因为你们逼着我天天在场外不断的去训练，然后全场起立鼓掌，也就是意味着他的意思就是有这么多的球迷支持他、 嗯、 他才可以在36岁这样的一个高龄继续拿到大满贯、 哎、 然后他的眼泪唰的一下下来，我也跟你说哭了，我就、 哎、对我就是此时此刻我也想说各位听众，我害怕你们。 就是因为有你们， 一百多万的，我告诉你， 我说个错别字都能给找出来，没有 啊，真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告诉你就不承认， 开玩笑啊，非常这个认同费德勒所说的这种感觉啊。那接下来时间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小鸟球到底是什么，也非常感谢于静郭给我们发过来的。于静郭先说了，说低于标准杆一杆叫小鸟球，低于两杆叫老鹰球，那标准杆是几杆呢？ 标准杆是几杆、啊？ 给你个几个 标准杆 ，你肯定不知道，三杆。 三杆呀、叫标准杆、 三杆叫标准杆、如果低于一杆就是这个叫小鸟，低于两杆人刚才说了叫老鹰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依附我们心中的梦，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哎呀妈！一听到这首歌就想一起唱，你这是送给费德勒的， 对 啊，真心 特意找给他的。 哎呀，真棒啊！当然，我们还有 Stone， 我们这看来听众当中有不少玩这个高尔夫的。人说了，低于标准杆一杆叫小鸟球，两杆叫老鹰球，三杆叫信天翁，一杆进洞叫弯鹰空，就完了，碗掉到洞里喽。 哎，我告诉你啊，他要是如果是一杆进洞的话，一般在那个球场会有特别的一个奖金，就是送给这个球员。 是吗？ 而且会在他一杆进洞的那一个洞一般都会立一个小杆，然后有一个标识，写上某年某月大帅一杆进洞。 哎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 记住啊，是不是球是大帅啊？ 好 ，Stone 还有员外也说了说，说标准杆每洞都不一样，最低的是三杆。每个洞都 不 一样，就这个洞是最低三杆，这个最低洞这个 六杆， 最低六杆啊等等的啊。这个高尔夫改天我有没有大神教着我们，带着我们去玩？ 没打过，我老怕闪着我的老腰。 哎呀，不是，这我老就付不起出场费啊。然后来看一下，好，接下来说说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如果让你给手机去掉一个功能的话，你要去掉什么？北北说了，我最想去掉手机上的支付功能。现在支付这么方便，天天忍不住花钱，见不得钱包里的钱一点点变薄，就没有那种节约的那种想法。现在钱对我来说就只是个数字而已。 哦，行行行行行， 这个我其实听到说我的钱只是个数字而已，这特别像几十年前那种就是金融家的那种感觉 啊，真是大气哈。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有一组那个实用资讯会和大家互动交流啊。 对， 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说说你想去掉手机上什么功能。雪梦说了，如果可以我想连手机都取消掉。现在呀一到家手机工作的事情就找不停，一看手机孩子就看着好奇就来抢手机。孩子爸爸老看手机，奶奶姥姥姥爷手里家里只要一拿出手机孩子就抢，看新闻什么的说因为父母看手机孩子有危险都不知道，真害怕，取消掉就取消掉。 对、 把手机，但是是这样，我觉得是每个时代就是每个时代的特征，你说把手机取消掉这个不现实， 整个取消掉不 现实。如果孩子他真的连手机都不了解的话，你觉得他出去以后怎么去在这个社会上走行走呢？对吧？ 对， 我们只能说把这些手机功能比如说哪一些你想要去掉 啊，咱们来说一说，是吧？跟过去说再见说了，去掉 QQ 或者是微信吧。现在什么事儿都从微信或者是 QQ 里面通知。如果没有及时回复还会被埋怨说你有急事就不能打个电话吗？省下来的电话费是要去买奢侈品的吗？ 当然还有人要说要去掉电话功能啊，那接下来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实用资讯。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券送福来，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抵现金额，还有多重优惠等您享。 贺岁生肖首饰哪里买？ 还是来菜百，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一粒一藏。 听说还有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 新年迎好运， 就到菜百首饰。 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组资讯啊。陈道明已经多年不在影视剧当中担任主角。那今年年初，陈道明选中了古装传奇剧《庆余年》参加演出。该剧由张若昀、李沁主演，他在剧中饰演一位深藏不露的大阴谋家。《庆余年》是一部重量级的网络小说，自2007年连载以来，历经十年热度不减。小说讲述了一个有着神秘身世的俊秀少年，自海边小城初出茅庐，历经家族、江湖、庙堂的种种考验与锤炼，演绎了一场酣畅淋漓的传奇故事。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视剧。曾制作过《神雕侠侣》《雾锁南阳》《小飞鱼》和《和平的代价》的电视剧，新加坡资深导演欧玉胜重出江湖。日前呢，由欧玉胜导演、白庆林、刘树、李天柱、陈泰明等主演的《离婚十小时》在厦门开机。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呢，根据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通报，2017年北京三家影院存在偷漏瞒报票房收入的行为，被处以50,000元以上的行政处罚。在2017年3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颁布实施之后呢，执法部门对于电影院经营当中是否存在偷漏瞒虚报票房收入情况进行严格监管，今年将会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管力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莫文蔚吧。莫文蔚呢，最新的全国巡回演唱会近日宣告正式启动了。今年是她演艺之路走过的第25个年头，这轮巡演呢将持续到2019年年底，到达城市啊预计超过50个。除了全新的巡演，近期莫文蔚还开始筹备已经让歌迷期待了4年之久的新专辑。新专辑呢会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的两个部分。那么在上半场当中呢，她将和昔日的老搭档们再度合作，力图呢碰撞出新的火花，而下半场更加脑洞大开，激发出音乐上的无限可能性。 好，再来关注一下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联合中国书店、西皇城根店，还有在近日啊，策划开启了叫“你选书，我埋单”图书惠民活动。那该活动自即日起启动，将会持续到2018年的12月31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7点的这个营业时间内呢，市民可以在中国书店西皇城根店选择自己喜爱的图书，现场完成借书手续之后呢，即可将图书带回家赏读。30天借阅期满后，读者归还的图书将由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埋单并纳入馆藏。那就可以借书了呀。 啊，对。 30天内读完 啊。 哦，哎，这个 很好，很好， 对啊， 就是激发大家更多的去看书哈。 嗯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格莱美奖。第60届格莱美奖呢，将于当地时间1月28号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这也是格莱美15年来第一次来到美国东海岸。詹姆斯·科登呢，将连续第二年主持。近日曝光的会场内部照片当中，36岁的碧昂斯和48岁的 Jay-Z 的名字排列在前排的正中位置，这也是碧昂斯从去年6月份生下双胞胎之后的第一次正式亮相。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演出啊，这场演出牛了。一场名为环球电音零重力的音乐会将会在2月7号在一架飞行当中的空客 A310 改装的飞机机舱内举行。 啊， 哇，到时候呢，来自世界各地的20多名乐迷将会跟随着多名世界顶级 DJ 在高空体验零重力。 哇， 这种在这种场合下听音乐 啊， 哦 DJ 但是 动起来哟哟，就那种感觉， 找不着调 儿啊，找不着。哎，这总之啊，这个光想一想就很炫酷啊。 是， 好，当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 为你写诗，为你庆祝，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吉他，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然后包括大家的留言。有一位叫员外的朋友说，《庆余年》是我近十年来最喜欢的小说之一，说千万别给毁了 啊！ 但是我觉得有陈道明在的话，应该 品质是有保证的。 对，最起码他不会让这个电视剧的品质太差。 对对对，有他把关的，对吧？他对于这个编剧和演员的要求都非常高。 嗯， 黄林这个你说过吗？取消电话功能？ 对对对，我就想说这个，你说吧。 他说听了半天，怎么觉得最该去除的就是电话功能啊。 嗯， 因为刚才各位说的这些功能都跟手机无关嘛。 嗯， 其实让手机回归手机的本质就行了。另外各位所说的功能好像都可以在后台关闭，再不行你别下载它不就行了吗？ 嗯， 你看啊，我就拿俩手机，一个就是打电话，一个就是玩儿。哎 啊， 说了半天我怎么感觉取消下载功能就能搞定一切。 哦，你要取消下载功能是吧？好吧，那今天跟大家一起咱们说的是这个去掉手机上的哪个功能啊。 Brandy 就说了，我想去掉美颜功能。 哦，呼呼， 现在这女的 P2P 的都已经令人发指的程度。 对呀， 啊，眼睛拳头大，鼻子跟刀一样，下巴能扎死人，皮肤白的好像刚从缸里捞出来一样，他这是真难受啊。 对呀，还是自家媳妇看着美是不是？ 不是，他你还记得 Brandy 吗？ 记得。 他媳妇洗澡就是用5层的化妆品 啊， 就是是他就是比如说他曾经说过，说我那媳妇儿你到底是洗澡呢还是泡汤呢就是还是煮粥呢，就是啊，所以特别逗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全老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全老师。 哎，你好。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 啊，这个首先咱们看一下北京啊，从今天开始将结束上一周啊气温低迷的状态了。这个气温呢就将开始回升了。那么现在8点多啊，城区的气温咱们北京呢是一般是在-4度左右，到了下午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1度，城区啊可以达到3度上下了。那么中午前后就可以适合啊到这个户外晒晒太阳了。这一周呢是小股冷空气活跃啊，北风不断，这个天气呢将以晴为主，但是也没有大风天气。从今天到周五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到5度，最低气温呢还是挺冷，就是在-7度上下。目前看呢就是双休日会带来一些这个气温的下降。双休日啊最高气温目前预报在-1度。这一周呢总体上看呢是适合安排啊外出活动，主要是空气干燥，要注意啊防火的安全。那么从卫星云图上看呢，我国大部分地区啊都是万里无云。这个在这个但是在这个新疆、甘肃还有青海以及东北的黑龙江、吉林是有云层的遮挡，像甘肃和青海的北部呢今天还有小雪。那么江淮地区这个降雪呢暂时是停止了，但是雪后啊道路的积雪甚至结冰现象还存在。另外就是空气湿度的增大，能见度比较差，比如今天早上像河南的南部、安徽还是大雾弥漫，有些地方能见度啊都不足100米，这个对交通的影响还是很大了。这个另外呢就是江南的南部呢还有一些小雨，比如广州吧近3天都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是8到9度，最低气温啊5到6度，这个天气还是格外阴冷的。所以前往江南地区大家呢依然要注意啊，就是防寒保暖了。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嗯，再见。 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是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北部地区联络线车多路段，其中圆明园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安利路以上路段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安贞路南北双向也是车多路段。东部城区的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朝阳路、朝阳北路、姚家园路都是五环到四环之间，以上路段的进城方向断续车多。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好，今天呢我们说这个要带着大家啊一起继续出去旅行，所以得必须马上请出我们的这个金牌服务者，是不是啊？ 对对对，这是来自于中信旅游的鹏鹏何鹏，你好， 欢迎。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逆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嗯，这何鹏现在就越来越温柔了。嗨，大家好。 对，这就快到年底了嘛，对不对？ 对，快到年底了，快到年底了，大家的出行计划有没有已经制定好了？春节期间要去哪玩？大家有没有定？今天呢，如果大家还没有定春节期间的线路的话，我能给大家送一点小小的福利和一些帮助。 哎，现在这个春节还好定吗？因为我感觉好像这个 很难了， 就是哪哪都满了一样， 对， 没位子了。 现在基本上各个地方，就是拿近一点的说，像泰国啊、普吉岛啊，然后这个日本的北海道啊，基本上全部都是全部售罄的情况。如果各位要订单独的机票的话，已经机票到了天价。代表的话可能就是北海道和新加坡，这样一张机票往返的话就得8000左右了。 8000多，真的是8000多。 然后以后 我前两天刚查过。 天 哪。所以说大家如果在这个春节期间想安排自己的旅游行程，然后预算的是在1万左右，那么今天呢就能够在这里收获到一些比较贴合您出行的，还有位置的，还有这个价格的一些旅游线路目的地。 哇，赶紧说一下。 跨春节假期的。 对，跨春节假期的。 哇，那太棒了，赶紧说一说哈。 那个中信旅游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能够去到东南亚、东马来西亚的沙巴的产品，有金牌沙巴和顶级沙巴，价格呢最便宜的是从6980元一直到15180元都会有的两款线路，金牌沙巴和顶级沙巴，价格从6980到15180。然后另外呢还有两个就是去到北美洲的，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签证的问题，只要说你有护照，然后护照上有一定的出境记录，我们给大家可以去申请一个美国签证或加拿大签证，那我们可以在春节可以去到美国的西海岸，就是洛杉矶和 拉斯维加斯， 嗯， 去在迪士尼乐园里边来一个专享的新春专程晚宴，游乐双园名品乐购西海岸双城九日，2月10号出发，价格原价呢是在14800，现在能直接立减2000，12800就可以了。 12800， 对，12800， 不是。春节期间不都得涨价吗？ 去美国， 你这还降了2000？ 对，降2000嘛，今不是每次来都这样吗？要不然你们也不让我走， 里里外外合着咱们众信给大家，怎么也得腾出来4000块钱 的空间。其实最关键的是，在这个时间其实是跨春节，2月10号出发，9天的话，2月19号，也就是20号回来，应该在初五左右， 嗯， 初五左右是刚刚好， 不耽误上班。 你回来以后，接着就是歇一天。第二天就上班了。 对， 这个行程一会儿跟大家在里边再说细节。我们在迪士尼这边为大家准备的都是满满的这个春节年的味道， 而且 在境外过大年。 而且关键是，按说的话，在这个季节，其实去美国都是在涨价的。 嗯 嗯， 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有人数限制吗？我们今天能报多少人？这个价格1280， 有6个名额的限制。 不，12800 啊，12800，吓 死 了！对对对， 有6个名额的位置，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先打电话做一个占位。然后这边呢，我们会以先付款的6个名额为准。如果说有那么1-2个差异的话，我回去跟公司再争取一下。不过这个团队说实话确实没有很多余位了。 哦，好， 而且告诉大家，这只是我们电台直播当中众信给我们出发吧节目组的一个名额。 对，听众 只有这个渠道才能拿到这个价格。 嗯，你上网上查不到的啊。 对对对， 那个 网上看就是14000吧。 您各位啊，先在拨打电话啊，65158199和65158299， 对， 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啊，65158199和65158299， 嗯， 或者是众信的电话是 6879-0466，6879-0466，也可以拨打我们众信旅游的第二部电话6603-3698，6603-3698，两部都可以。 嗯， 刚才我们说的是北美洲的这个美国， 嗯， 其实北美洲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国家，很重要的国家是加拿大， 对， 对吧？和美国接壤，在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北国冰封万里雪飘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去加拿大的国家公园去体验这种浪漫的温泉，去看它的雪景，去看它的山景，去看它的冰封了的湖景，才是最美丽的一刻。 嗯， 那么在2月17号，我们还会有这个去到冬雪落基山加拿大班夫雪区浪漫温泉9天的行程，也是一个9天的行程，价格跟美国西海岸的价格是一样的，原价也是14800，减2000，12800，也是限6个名额，在电台。这个限时报名， 对、 对对对，各位啊，你其实你现在如果你比如说听到了这条线路、 嗯、 你觉得有可能我可以去，你可以先打一个电话过来先咨询一下，比如说然后后面众信的这个客服会跟您联系， 是， 然后到时候您确认了，然后他是以付费为主的， 没错、 比如说你不是说你打过电话来我就算报名成功了、 嗯、对对， 不是啊， 好，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两部咨询报名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对，因为刚才介绍的两条线路，一个是去美国的迪士尼，在迪士尼里边过春节， 对， 然后呢9天、啊、然后12800元每人，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去加拿大，然后呢也是12800元，然后呢12800元， 对， 今天早上这个嘴这个瓢啊， 你是想给大家争夺要争取多大的福利， 当然只有6个名额，这儿以付费为主 啊， 那让何鹏给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每一条线路的一些特点和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要玩的东西、啊、 卖点、 嗯、OK， 今天呢就是带来的这个3条线路是这个，其实4条线路啊，是两个沙巴加两个北美、 嗯、 那先从近的开始说，先说沙巴。 嗯， 沙巴这边呢，其实在东马来西亚是一个特别特别美丽和这个淳朴纯净的一个地方，保护的会非常好，因为那边的游客呢不是很多。其实在2018年之前，没有一家航空公司能够从实现从北京直飞。 哦、 那么众信旅游呢也是携手厦门航空从北京这边做了一家唯一的一个正班航班的一个飞行计划、 哦、 那么我们呢会从北京这边直接飞往沙巴。 哇、哦、这个厉害了， 所以这也是第一次我们北京的客人能够享受到如此殊荣。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在2018年开始，所有的就是北京首都机场的所有航班都不会再增加这种临客的包机计划了、 嗯、 所以这个包机已经飞起来了、 哦、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北京直飞的线路。 咱们把这个资源先拿下了、 哦、没错 啊、 北京直飞沙巴，然后呢其实呢是这个 我们全程入住的呢是就金牌沙巴是全程入住四星酒店，然后会有一些这个海岛专享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啊叫凯恩斯号大堡礁的海上平台。大家知道澳大利亚凯恩斯那边的水下资源很丰富， 是、 那么沙巴呢其实也是完全不逊色于那边的，它会被称为这个马来西亚的凯恩斯。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沙巴马来西亚这边去体验非常这种水清沙幼的，还有很美的水下世界的，然后在当地还有漂流，还有这个神山，还有这个大王花，这些所有的旅游资源都可以在沙巴这边享受到。那么呢我们就带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婆罗洲大堡礁的浮潜之旅。在这里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提供大家去这个在海上游玩的一些这个选择，比如说我们可以坐这个半潜水艇去直接看海下的水下的这种风光，也可以直接穿上这个救生衣，戴上面具，然后这个面罩，我们去浮潜，也可以在当地呢去这直接在平台上去预定这个深潜的项目，然后包括这个水下漫步这些，去看非常美的沙巴的水下资源。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啊一些非常著名的沙巴这边，比如说沙巴日落最佳观赏点的第一沙巴。沙巴其实这个日落是特别漂亮的， 特别震撼。 对，它其实是说是世界十大日落之一。在那里能够，因为沙巴这个地方出现晚霞的概率很高。那么我们呢能够看到海天一线的这个海水，那个太阳慢慢的落到海平面以下，整个将云层和海水都映衬成玫瑰色的这种颜色，海天一线，特别的漂亮， 特浪漫， 很浪漫。而且沙巴呢还有这个水上清真寺，还有这个普陀寺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人文的文化。在五星酒店呢给他安排了一个下午茶，然后去看这个长鼻猴啊，去看世界三大日落奇观，东南亚第一高峰神山，赏鸟的天堂，这些一连串的这些都是美誉赋予了风下之乡美称的沙巴，拥有美不胜收的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以及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所有海岛的一切这里都有。 对，其实说到海岛啊，大家伙呢可能第一反应都会去选择泰国或者是新加坡，但是现在您可以查一下去泰国的，比如说这个价格没有下一万的了，去新加坡我想应该是没有下一万五六的了，这个价格就卡在这儿了，你再想低没有了，而且都没位了，你想去都没位了。但是大家很多就想不到它旁边的马来西亚非常近而且非常美。刚才咱们捧捧不是说了吗，价格让我们极其的诱惑， 跟我说说价格是多少。 这个价格呢，沙巴的价格是从6980到15180不等的，因为它的出发日期不同，价格也就会不同。就是说我们越靠近2月14号这一天，价格就会越贵。大家如果选择在2月12号出发的话，还是能享受到这个6980的价格的。 对， 2月12号， 对，就是借几天年假。 对对对对，你可能2月15号过年，其实也差不多了。 对呀、就是在那儿过年多好啊！过完年咱就打道回府，回北京休息，多好啊，是吧？ 对，刚才说的是金牌沙巴，那么还有个顶级沙巴呢，是全程国际五星级酒店，然后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也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的安排，然后去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将沙巴全部的这个景色，全部都 然后 收获之中。 嗯嗯， 对，因为刚才我们有聊到的是这个大堡礁的一个这个出海浮潜，那么沙巴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岛，就是所有的旅行社基本上都在卖自费的一个项目，就是美人鱼岛。美人鱼岛是沙巴这边出海最著名的一个水清沙幼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呢也是环境保护的非常好，美人鱼岛是可以看见蓝眼泪的地方。就是我们从网上能看到一些图片，到了傍晚的时分，夜幕降临的时候，海边临近沙滩这一块会泛着蓝色的 蓝光， 荧光是怎么出来的？其实就是一些这种藻类白天吸收的太阳能，到了晚上把它散发出来。只有生态环境极好的地方才能看到这样，美人鱼岛是可以看到的。 哎，大家可以到时候去关注一下啊。那我们的两部电话是65158199和65158299。 对， 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有几个项目，其实是只有今天你通过我们的电话 是、 才可以预约的啊。 没错没错，再来重复一下两部咨询报名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 两人成行，专车专档，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好，那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让这个何鹏继续为大家做一下介绍啊。 美人鱼岛这边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资源，就是说美人鱼岛它是一个由世界生态保护组织来管辖的海洋生态保护区域，只能从事一些无污染的这个水上项目，浮潜和深潜。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这在网上看到一些图，这个图上飘着一些船，然后从上这个图是这个从高空拍下来的，能直接从透过船看到船的倒影和水底的形状，就是从沙巴这边取的景。所以真的是水特别的干净。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在沙巴这边还能去在红树林之中去寻找这个长鼻猴、大鼻子禽兽，和去晚傍晚时候去看去找萤火虫。然后所以沙巴的生态环境真的非常好，大家如果在春节期间海岛旅游还想去，或者说是这个亲子旅游还想去的话，那么沙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地，推荐给大家。 是，这刚才咱们是由近及远哈，说了一个咱们近的马来西亚的沙巴，那接下来咱就说说远的吧，好不好？ 刚才是我们是由近及远，从6580这边开，6980开始的这个沙巴，一直到15180。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远点的地方呢，我们还准备了北美的两个线路，就是其实是去过冬天。那么迪士尼呢，是美国新春的一个独家专场晚宴，在2月12号这一天，大年27，迪士尼的这个探险者乐园，就是我们经常能在图上看见的画照片上看见的一个有着米奇标志的摩天轮。 哇， 那就是迪士尼的这个探险者乐园，它会在所有的观众在闭场之后，为我们出发吧的客人，专门重新再开园，让我们进来欣赏一场由米奇摩天轮为背景的烟火盛宴。 哇，这太棒了， 这太牛了，这就是拍偶像剧啊，这就是、 对对 对吧？ 好了，就是剩下是什么都没有了，就咱们几个，咱们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节目组的听众朋友，当然是咱们跟着中信的团队去， 对， 这个玩的朋友们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 闭园之后再进去啊， 对，所以正常的其实这样的一个团队在近几年的价格都是在2万左右，今年呢就是众信旅游又提高了去美国航班的运力，以及增加了在酒店那边的这个资源，并且在当地呢这个成功收购了一家美国的地接社，所以将价格又往下放了。 哇， 所以12800是平时大家去美国西 对对，就是淡季的价格，这是 能在春节期间走这样一个线路，还是非常非常有价格优势的。独家安排的这个新春的迪士尼专场晚宴，迪士尼乐园加好莱坞环球影城两日两元的这种安排，然后洛杉矶加拉斯维加斯，阳光美国西海岸的精华之旅，会去到这个美国最大的棕榈泉的奥特莱斯，然后在拉斯维加斯呢，也是安排大家住在拉斯维加斯大道的酒店一路霓虹去尽享奢华。那么最重的重点就是刚才我说到了，我们会带大家在迪士尼乐园里面去玩。60多年以来，有这么地方一直亲友欢聚一堂，音乐不会停，那就是最美的迪士尼乐园。 是， 然后环球影城呢，也是除了迪士尼乐园之外，更加像一个很多的电影在那里那边取景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变形金刚啊，这个埃及的这个玛雅啊，然后这个侏罗纪公园啊，让我们亲身的去体验一次，并且呢是和游乐设施集中在一起，所以这样一个9天的行程还是很丰富的。北京直接飞到洛杉矶，然后洛杉矶这边安排大家去好莱坞的星光大道啊，这个杜比乐园啊，环球影城游览，然后迪士尼乐园、加州冒险乐园的游览，这一天晚上所有的团员会欢聚一堂，为团体特别举行的迪士尼中国之夜的晚会，然后体验海外的中国年。然后第4天从洛杉矶这边经过这个棕榈泉的奥特莱斯到洛杉矶，回到洛杉矶，然后第5天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然后第6天拉斯维加斯全天，第7天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第8天拉斯维加斯返回北京，第9天抵达北京，9天的行程 很充实。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刚才何鹏在说其他的时候，我脑海当中一直就在想着那个就是 再次开园的 那个 焰火 只为我们绽放那一刻，因为我们知道去逛迪士尼乐园很多人的攻略就是比如说你要焰火之前多少分钟你要往前走， 对，你要站位、 哎、你要站位去看焰火、这个好家伙就哦， 旁边都没人， 对， 就都没人、 哎、我就说这9天就光这一个项目就 就够狠。 而且我特别提示大家，就如果有新婚的夫妻，或者是想要提前拍婚纱照的，真的是太难得的机会了。你想想，到时候你们去拍摄的东西，满眼都是这个焰火和整个的城堡，没别人，就你俩， 那很赞， 对吧？ 赶紧的，651-5899和651-5899，我们今天呢是只接受电台的这个价格的报名，而且只限6个名额。当然，这个呢是以最终交费为排名的啊， 对， 大家可以先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接下来有几位朋友问了问题啊，何鹏 ，Patrick 说了，说沙巴航班时间是几点？行程紧张吗？适合1岁3个月的小宝宝吗？ 航班时间呢，因为北京这边现在能够排到的航班都是晚上出发的，一天晚上出发的是个夜航。一岁的宝宝这边呢，看他对睡眠这边的要求了。其实沙巴这个行程还是比较适合亲子的。 还是比较适合亲子。 很不累，因为到那边全都是在海边就晒太阳， 就休闲嘛， 然后就出海啊，去浮潜啊，就这些项目了。 对，小朋友玩玩沙子什么的。 而且关键还是直飞，这个是最好的。 唯一的直飞就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考虑转机，可能航班时间是个正班，就是早上出发。但是有可能第一天一整天 就浪费了， 就全都没有任何的安排了。 小宝宝正好睡觉， 每一秒都是钱。 对，来再说一说加拿大的吧。还有几分钟。 加拿大这边呢是海航直飞去到这个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去体验浪漫温泉7晚9天的行程。那么呢，国家公园会除了选择班夫国家公园，这还有贾斯珀和优鹤，然后会欣赏到麋鹿、美洲森林的野牛，然后还有这个马林湖、路易斯湖、马林峡谷、金奇之角和鸭爪冰川这些著名的美景，然后在天然的含矿物质的室外温泉泡着温泉去欣赏落基山的壮美景。景观，然后行驶在北美最漂亮的高速公路去欣赏冰原景观大道，然后呢，这个去寻找历史代表的马蹄铁峡谷和恐龙挖掘地的恐龙谷，然后在当地还有农夫市场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然后入住班夫小镇的酒店，体验加拿大人一样惬意的生活，会安排冰上行走、狗拉雪橇和冰原雪车等一些水上项目。说到这个班夫国家公园呢，是加拿大第一个国家公园，也是世界上3个国家公园之一，历史呢可以跟皇室国家公园和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去媲美，也是非常美的一个国家公园，因为它远处落基山，近处孟连湖倒影出来，然后一些针叶的一些树木很漂亮，也那个每天根据这个太阳照射的时间不同，湖水会呈奶白色、宝石蓝，哇，不停的在变。然后贾斯珀国家公园呢是落基山最大的国家公园，拥有落基山非常美丽的一些这个冰原项目，哥伦比亚冰川就在那里。然后麋鹿国家公园呢是看野生动物最好的地方，北美洲的森林野牛和这个麋鹿都在这里找。然后优鹤国家公园呢源于这个克里语，优鹤这个词就是代表着这个公园能给你无限的惊喜。那么这些地方呢是大家能够去到这个行程感受到的。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自然风光很想感兴趣的话，那么可以选择去一趟，在这个时间去一趟冬天的加拿大。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尤其是在，因为现在加拿大的行程，加拿大签证都是10年多次，美国也是10年多次，曾经去过一次秋天的加拿大的客人真的可以考虑再去一次冬天的孟连湖，真的特别美， 不一样， 看过的人知道。 对，我这边有一个特别的重要的问题想急切的问一下，就是签证问题。因为你说了刚才说只要是这个有护照就可以签，但是现在美签已经是排到了 美签现在在1月30号， 排到1月30号， 对，就是在2月12号，是2月10号和2月17号出发的美国和加拿大是来得及的。 哦， 你得马上准备资料。 那我们最晚什么时候送签？ 最晚本周5之前， 本周五之前必须得定下来。 对，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的话，今天晚上抓紧时间跟这个自己媳妇儿老公商量商量。 对，赶紧定一下。 对， 因为余位真的不多，每个就是仅限。 而且你越往后拖，你更贵啊。 对，而且呢，这是仅限我们今天我们出发吧节目组的这么一个渠道， 没错， 放送给大家的，是不是哈？最后一点时间来何鹏给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几条线路。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4条线路，分别是沙巴的2条和北美的2条。那么沙巴的价格是从6980元到15180元不等的，日期不同，价格不同。北美的2条线路呢，是一个是2月10号出发的这个迪士尼的专场，然后12800。加拿大呢是落基山泡温泉，2月17号出发，12800，都只有6个名额。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然后如果大家想在除了这条线路之后，想在2018年的3到4月份出发，那我们还有预售的